你諗下我哋喺呢個節目裏面呢講足即係七十幾日啦，係咪由即係九二八開始呢，我就覺得其實今次梁振英嘅部署呢令到大家進退不得不上不落啦、其實佢背後一個目的呢就係諗住呢係將我哋成個泛民或者成個反對嘅力量呢喺呢一場嘅戰役裏面呢係一 Q 清台。即係等大家呢係夾到埋去嗰個位嘅時候呢係撤又唔係。进又唔系，进就进唔到，吞就吞唔到，因为佢知道大家散晒噶嘛，大家只系代表自己啫嘛，冇一个即系组织同埋一个好中央嘅领导呢一场运动嘅、如果佢要令到你一 Q 清台，就好似而家咁，即系虽然我哋都即系讲完又再讲，佢令到你拖咗七十几日，开始咧由五成嘅支持跌翻落去。得翻最後係 18%， 例如你當日衝呢一個嘅龍和道同埋搞呢一個嘅立法會打爆玻璃之後，係咪有 82% 嘅人認為你應該退場咁？其實你剩翻係最激進嘅 18% 嘅支持， 嗰、那個係穩膽嚟嘅， 穩膽嚟。 係啊，你記得你自己2012年即係選立法會啦，即、就、係、是、你嗰種激進票啊。其實如果你就係講嗰個票倉嚟講，係已經係 18%， 嗰個已經係去到肉㗎啦。 仲係九龍東喎， 係啊，已經係蝕到入獄㗎啦。即係如果你話去到 18% 係穩膽啊，所以係蝕唔到。嗱，你記得就係話衝擊立法會前後，衝擊立法會之前嗰日咧，其實咧已經公布咗咧，就唔係已經 conduct 咗啊，已經做咗咧，即係中大嗰個叫民意調查㗎啦，已經係。咁、當其時咧，已經係有 80% 嘅人咧係覺得而家應該退場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你有好多人話啊嘛，喂。嗰陣時啊，未衝擊立法會已經有八成啦。喂，咁衝完乜之後咪仲撲街？喂，咁但係呢原來只係多咗2-3%。但係你哋見到就係話 激化咗嘛， 係啊， 催化咗嘛，所謂 catalyst 嘛。 但係只 係令到你係組織者係冇意志再鬥落去。 係， 好簡單嘅道理。參與者冇興趣再參與落去，因為佢咧你喺度亂搞，越搞越彎啊。所以我覺得陰謀嘅一部分。再重申，令到成個反對派喺呢場運動裏面一毫子都賺唔到 錢。而事實上，商學嗰個策略係已經去到強弩之末啊嘛，係嘛？你就係講我哋就係話包圍立法會，唔係即係包圍政總啊！即係其實已經錯過咗最好嘅時機啊嘛！你到去到即係上個禮拜去包圍咧，反而變咗就係浴血呢個政總啦。其實已經喂冇啦，即係遠真係冇曬招數啊！ 因为你喺9月28号、大家最容易系落手你嗰个和平非暴力，就系、是、举手好 humble 咁揸住把遮嘅时候，已经系过去咗啦。你去到上个前个礼拜日系咪叫应该叫做？ 系啊，仲要有人抌砖头啦，已经系异化咗啦，已经 准备砖，已经系掟紧水樽。 系啊，由雨伞变咗盾牌。 唔系嗱。你讲緊嗰啲砖头呢全部都系差佬准备出嚟嘅，但有人掟水樽呢个系真嘅。係啦。 冇人敢掟砖头。 冇人敢掟嘅嗰个。 即係后面有啲人推砖头出嚟。 係咪系差佬 推你掟 推啲砖头系啦。然后呢就仲叫啲记者真系影相。 佢就系梁振英嘅阴谋或者特区政府嘅做法就系等你一 Q 清台嘛。而梁振英自己背后一样嘢系乜嘢呢就系、是、根本唔想系落实真普选嘅。所以佢先要搞个831嘅方案出嚟啫嘛，叫人答喂，嗰份报告你 submit 上去噶嘛， 系啊， 系咪个三大关卡你设噶嘛，你根本就 系 叫反对派否决佢，方便做乜嘢？喂，佢有普选，就算而家有三大关卡普选、就是、梁振英都排唔到佢队啦， 即系好黄金。唔系即系嗱，我有一件事嗱，即系好似前几日啦，系咪？即系梁振英佢又打开口牌啦，就系话啊，即系而家咧，我哋就喺度即系。叫即係其實喺度游說緊啲泛民啦，喂泛民咧就 做戲嘅呢場係 係啦，佢就係要打開口牌引，即係引即係叫做係打草驚蛇啊嘛，搞到原本真係喺度游說緊嗰啲人係冇彎轉啊！ 佢搞到呢個運動、去到呢個階段，大家玉石俱焚， 係啊， 大家一齊攬住死、喂，就算嗰陣時候我哋估啊。嗰五散人啊，咩梁繼章啊、Charles Mock 啊、馮檢基啊、湯家驊，喂，都唔會通過你嗰個三大關卡政改。 喂，唔係喎， 因為點解其實你係有得鬆動嘅、啊，即係用呢個梁麗閣嘅講法就唔係唔可以撼動噶嘛，你可以執噶嘛、你連喂第一你過半即係機構提名已經唔可能啦。其實對嗰班即係温和泛民嚟講，你一執嗰度啊，佢都殺啦已經。 点解唔执嗰度啊？根本背后嘅阴谋就系唔想过政改方案。 嗯， 系啊，同埋你见到 呢、這个未必系阿爺嘅意思，我觉得。 梁振英 阿爺根本就唔知道發生咩事，總之佢就話：喂，大佬，愛國愛黨， 同埋 你唔好搞， 啊、因為 即係另一個政治實體出嚟， 啊，因為 唔搞獨立， 之前 推翻中華人民共和政府，呢、這個就係我底線啦、 啊。之前亦都有人講過啦，即係 Q 仔有講過，即係跟住好似阿 AV 人都講過係嘛，就話即係其實而家否決咗政改嘅話，對即係邊個最有好處咧？就係、是、梁振英啊嘛。因為如果你話真係一人一票嘅話，你點會選佢啊，大佬啊？即係 就算你有三大關卡。佢嗰三大關卡都過唔到啦，建制派你都傻嘅咩？佢點可以喺公眾嗰度攞票啊？即使我話篩三個出嚟， 你公眾攞票，你擺個葉劉喺度會揀佢啊？屌， 咪咯， 你擺個葉劉都會揀佢啊？你點揀得落手啫？ 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喂，你佢咁樣拖落去，第一樣嘢，喂，你呢、這個。對於共產黨嚟講，呢、這、一個暴亂不斷咁拖落去，咁呢阿梁振英個條命係不斷咁樣延續落去啊嘛，可以。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喂，你如果唔係咁樣拖落去，對共產黨嚟講都係個策略嚟嘅。喂，因為 呢個你只係從大香港嘅主義，即係淡話我嗰個視野咧、去睇香港問題。 嚇、 如果你從阿淡嘅角度咧，嗱呢個我未必同意啊。阿淡嘅角度就係話，你而家嘅習近平。是一个强硬派嘛，是寸步不让的人嘛、因为经过几次的被人暗杀嘛，甚至乎有人讲他曾经中过一次枪添啦，已经，他判死无大害，他怎可以俾你香港，即系喺呢一个嘅政治风波里边，我退一步啊，而家系寸步不让，所以如果我哋日后即系而家嗰度运动过咗啦、我又唔觉得系完全失败嘅，我一阵先讲点解唔觉得完全失败，其实我哋应该系要有中国嘅视野。因为你整个政治的制度的决定权是不在于你香港的嘛。我讲过的啦。 不要说中不中国。 我讲过的啦。你霸铜锣湾，你霸旺角，霸金钟，或者是中环。对阿爷来讲是没有直接威胁。 是啊。 即你搞定他啦，狼。如果你是做行政总管，你跟我搞定他，我现在一步都不让。你吹得我着，你自己玩你自己。点解嗰阵时候我话要收缩战线啊？我点解要瞄准政府啊？嗰阵时候我谂法就系咁啫嘛。喺阿爷嘅角度，喺习近平嘅角度，根本睬你都傻。 但问题你收缩战线针对政府嘅时候，对于梁振英，如果嗰个梁振英系中嘅，佢都话：喂，冇计嘅，大佬。 唔系，你冇谂我成个运动嘅谂法就系、是、咧，你要扩大你嘅支持面。你用翻咧2003-2011年嗰个效应，点解董最后都要落台啊？点解最后要收翻23条啊？第一，你建制派里边有分裂啊嘛，第二，你系得到广大群众嘅支持嘅运动，所以你咪成功咯，你国教都系噶，因为你利用咗嗰个立法会选举前夕，等政府唔可以令到建制派输嘛，喂，我收到个风啦，建制派其实都逼紧梁振英，喂，大佬啊！你喺立法会选举前搞埋啲弹咁嘅嘢，喂，你益晒啲反对派啊？咁咪所以喺临尾最后咩日就话暂时搁置呢个即系国民教育咯，系咪先？你一定要即系有多时呢个世界好多嘢，即系成功同唔成功同我哋做同唔做系冇关系噶嘛？呢个世界，会好简单啫嘛？攞翻台湾做例子，啲人话哇，台湾人好勇啊，牺牲好多，流血流汗啊，阿哥。冇蒋经国，冇美国佬喺背后，你估净系得抗争者咩？系咪先？有啲嘢系要睇翻成个客观环境因素噶嘛？所以如果我嘅判断就系、是、嗱，今次喺夹退场里边几个所谓 variables 几个变项，拉晒啲激进派，揾个澳洲仔出嚟搞局，跟住咧你哋自己咧都自首，同埋话我会翻转头。其实后边嗰啲我唔觉得系一件好坏嘅事嚟嘅。因为你的运动是需要深化和转化，同埋要是 take a break 的，我觉得，即系搞咗75日之后，但系因为点解咧？你唔可以咧系中咗梁振英个计啊嘛，中咗成个即系最保守嘅建制里边嘅计啊，你谂下，我好早已经讲，我话我哋需要有个退场嘅论述，其实我真系谂到嘅，不过讲出嚟都冇意思啦，阿坦嘅全部都讲过都冇意义啦，因为冇人会系理你噶嘛。在他们的角度来讲很狭隘地两大诉求撤回831决定重启政改689下台。 是啊、 喂你这么 specific 这些东西、 嗯、 喂真的不得就不得。他连公民广场都不能让给你、啊 嗯。 你諗下，喂，呢、這個政府咪癲咗，根本就冇誠意係面對呢啲場運動。 係 係 咯，呢、這個就係成個陰謀一部分。所以我下一節咧，我翻嚟咧，我想即係剖析一下咧，究竟咧，如果我哋真係 we can rewrite the history， 翻翻去。即係922啦，爆破之前。 好， 好， 我哋已經要準備一個所謂嘅退場論述咧，我哋會係點講 ？OK，OK， 轉頭翻嚟。 花生多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黄浩明、索罗 B。 呢十年嚟，我想我在香港可以做的同埋应该做的都差不多噶啦，所以是时候去旅行。 就要飞走，朋友都轻松奉上祝福，旅途愉快，留低是个选择，离开亦未算放开一切压抑。如爱上一个人，一起上路才察觉上有一些深夜行程未想好，起点竟已太远，人进进出出在我生命，季节更改幻变天地，岁月流过，遗憾若是放不下，仍可学习去感激得到过的。如放弃一个人，孤身上路，才察觉上有一些心软，望着让伤口尽快风干，月亮风光。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发。 好，翻翻嚟第二節啦。其實咧，即係你講翻就係話 review 翻成個運動啦。如果再行一次，你點行？唉，你話呢個事後孔明都係要講噶啦。而家唔事後孔明可以做啲乜啦，大佬？你唔事後孔明點樣知道究竟自己係衰緊啲乜？ 同埋你下一次再做嘅時候，啊、我哋係咪有 improvement 咧？做好少少咧咁樣。其實正如好似我哋選舉咁，我哋都會有準備一個即係勝利嘅宣言同埋失敗嘅宣言。 係， 即係你一定要有咁嘅心理準備啊！即係如果我再諗嘅時候咧，我呢兩日咧，即係上個禮拜其實都好 upset 嘅啦，發覺即係進退不得嘅時候，即係死就死梗啦咁樣。咁點算咧？後屘我今日我就擴大咗好多啦。 嚇、啊？點？ 因為我諗到咧，其實呢場運動咧係有勝利嘅成果，而呢個勝利嘅成果咧係植根於喺成個香港嘅民主運動裏邊，俾六八九下台，甚至乎是咪否決政改方案，或者咪推翻八三一決定重啟政改？呢咁 specific 嘅訴求咧，係更加重要。 係， 第一，今次老共係灰頭土面，喺成個國際社會裏邊係好冇面。 一嚟咧， 呢個雨傘運動係波及全世界，都覺得呢個共產黨咧係講嘅嘢係唔算數嘅，一國兩制係呃人嘅。逼到英國佬都嚟唔到啊！即係嗰啲國會議員 輸咗自己誠信， 跟住話俾人聽，

即係呢個總理李克強啦，係嘛？即係要退落，可能即係因為 清病而下台。 係啦，嗱，你要見到就係其實咧，你就係講經濟學嚟講咧，習近平同埋李克強完全係兩種路線嘅。嗱，如果係李克強嗰只咧，佢就係講鼓吹緊嘅，就係話即係城鎮化嘛，城鎮化係講內需嘛，講內需嘅話係講緊點樣去調動一啲個人消費嘅積極性，同埋即係佢係即係以個人即係其實嗰個自由選擇去即係刺激經濟啊嘛， 釋放官僚資本，回歸民企啊嘛。 習近平行嗰套完全係相反嘅，佢、 嗯、 就係、是。又係即係其實透過輸出呢啲官僚資本，即係其實譬如好似輸出鐵路啊，係嘛呢啲大型 project 啊、基建啊呢咁嘅嘢，其實又係喺度即係不食係又係其實係否定緊，即係或者係唔 Q 你咧，即係李克強嗰種經濟自由政策啊嘛，其實等於係 係啊。 咁所以如果你係咁講嘅話咧，習近平嗰套咧。即係習近平如果咁樣去即係咁樣去否定呢個叫做李克強咧，反而係 miss 咗呢個契機嘅，其實係、 嗯、 miss 咗呢個係以經濟改革去透過經濟改革去拖動呢、這個即係其實政治改革嘅契機嘅 miss 咗係。 但係咧，即係過去你呢個講法咧，其實係現代化理論嚟嘅。 係、啊、現代化理論、嗯， 現代化理論就係西方嗰個民主化嘅歷程咧，啲好 basic prerequisite 嘅理解，就話當有經濟發展嘅時候。有中產階級，係咪喺大家教育程度高咗啦？人民民主嘅訴求咧係會高咗，因為唔單止係生存權，但其實咧對中國嚟講咧，其實你都可以用翻咧南美嗰啲 model 咧去分析，因為咧你係需要有一個嘅反對派，而呢啲反對派咧係堅實嘅。而家你老共咧就好醒，佢點解嘥咁多維穩費去打壓國內嘅？維權人士，或者唔俾我哋去香港人啊，去串連內地嘅維權人士，其實佢就諗緊呢個問題啫嘛、 嗯。 你經濟發展冇用㗎，唔代表一定係推動到民主化嘅。你有個 push， 你有個 pull 嘅 factor， 但你冇個 push 嘅 factor 喺度、 嗯。 因為你成個政治係一個互動嘅過程嚟㗎嘛。 嗯、 你內地嗰啲拉嘅拉，鎖嘅鎖，撐把傘都扣留到而家。 嗯， 所以你有時我問翻香港人，喂，我哋付出幾多代價啫？係咪？分十萬八萬，嗱我唔係好多啦，十萬八萬啫，我都係捱通宵，都係係咪？我到而家都未俾人拉，係咪啊？ 嗯， 咁又如何咧？ 係 係， 如果我哋仲有即係覺得輸一鋪，我哋就會再嚟，輸一鋪再嚟嘅意志嘅話咧、 嗯， 我真係覺得我哋可以鬥贏佢嘅。 嗯 嗯， 問題就係我哋係咪即係當呢一個戰役呢一個時間， 嗯， 輸咗就翻屋企瞓覺， 係、 嗯、而唔會諗。我輸咗，我檢討呢一場運動，我哋有咩缺失？ 嗯、 我啲咩錯誤？有咩可以做得好啲啦？講好聽啲就係。 但問題呢兩個月裏面你見到啲人鼓吹嗰樣嘢係今場係最後的戰役啊嘛。個問題就喺呢一度先至令到大家唔想唔落啊嘛。 唔係，所以你而家就係、是、已經係轉緊㗎啦，即係已經唔係話最後的戰役㗎啦，已經係講緊咧就係話即係點樣去即係話 I will be back 啊嘛，係嘛？ 我哋點樣翻嚟？ 係啦， 我哋點樣重拾我哋嘅鬥志？ 點樣去重來？ 我哋點樣去檢討我哋嘅得失？點樣將我哋過去一啲喺成個運動裏面一啲細節問題又好，或者枝節問題又好嘅錯誤咧，係盡量攬到。 唔係你就係講阿邊個咧？即係其實你就係講學聯啦，即係你講周永康咧，點樣進退失據都好啊。其實你今日咧，其實佢都有個講話啦，周永康講話啦，佢就係話要緊盯翻，即係其實第二輪諮詢。系嘛？即系点样去即系去寻求最可能嘅胜利啊嘛？系、嗯、嘛？ 你见852黄之锋嗰个专访都系个差唔多嘅论调嘅，大家系要展望未来啊嘛。 系， 因为你如果你觉得冇未来嘅，今铺你一铺俾共产党打残嘅，系嘛？呢一场乜嘢都攞唔到嘅，跟住你灰心丧志翻屋企瞓觉嘅。 嗯 嗯， 咁梗系唔得啦，大哥。喂，我又唔知啦。喂，大家考试都要试过下肥佬噶，系嘛？ 嗯， 我记得我中三嗰阵时候，13科好似有8科肥佬咁加长。喂，我都冇觉得冇乜问题，咁咪再理过咯。唔系，我都冇留班，当然就系。 唔系，但系讲紧嗰一样嘢就系话，喂，你系要检讨翻今次点解要肥佬啊嘛？你要再读再读翻 review 翻个 syllabus， 就系除咗香港问题，即系除咗大陆呢个问题啊嘛。即好似陶傑所 講，如果你冇中國嘅視野嘅話，香港嘅民主運動係冇撚前途。 喂，所以你見到 一句到尾， 係啊， 即係你仲唔信嘅話， 就是你翻屋企瞓覺。 唔係，所以你見到其實香港嘅傳媒今次醒咗好多。佢除咗報導香港嘅嗰個運動進展之外，佢亦都會不斷咁樣報導《人民日報》或者嗰啲《環球時報》嘅言論。喂，今日咪報咗咯？喂，陳佐洱未來佢講咗三大不能平起平坐，咩一國同埋兩制不能平起平坐，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不能平起平坐，跟住仲有一個國家安全同埋呢個地區繁榮不能平起平坐。呢一樣嘢就話咗俾你聽，共產黨將來會點樣對付香港。喂，香港人系咪應該要透過呢一個運動去 review 一下點樣應對？ 用啦，呢三個關咧，你就係講呢啲唔可以平起平坐咧。即係其實同阿即係江澤民咧，即係當年嗰個路線已經完全係唔同啦，已經係。 嗯。 所以點解即係江澤民即係最近即係走出嚟抽水 啊？係啊。 就係話係嘛？你睇下當年即係回歸嗰陣時幾好， 嗯， 係嘛？ 嗯， 而家你真系乜嘢都要插手。好啦，呢节时间差唔多。 我下一节咧，我翻翻嚟咧，噏一下咧，就系关于即系我哋跟住落去具体可以有啲咩嘅斗争方法。 Okay, 好， 系嘛？我哋讲咗我哋嘅论述之后，我哋讲具体咧。 嗯， 好，转头翻嚟。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的配合是不是一定有效？婚姻又是不是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倾下偈，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傍下身啦。 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介 Roger。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回嚟第三节的大军阀啦。咁其实呢即係嗱，無可避免啦，頭先係事後孔明啦，又講咗好多國情因素啦，即係其實我哋都要即係向前看㗎，係咪？咁啊，即係嗱，小弟咧今日就做咗兩個訪問啦。咁啊，首先就即係做咗呢個啊劉慧卿啦，係嘛？即係其實一個就係長毛啦。咁其實嗱，阿長毛就成日喺度講啦，即係其實佢之前就即係開始講啦，就係話，唉，考慮即係唔再選啦，即係回歸呢個咧，即係街頭啦咁樣樣。咁啊，劉慧卿咧就依然咧就即係嚇，即係老當益壯啊，係嘛？即係唔好話老亂唔亂賺先，係老當益壯啊！即係佢仲會選主席噶嘛？ 唔係我覺得咧，嗱，我未聽曬兩個人嘅訪問好細節啦。但係咧，我覺得兩個咧其實都係講緊啲所謂未來路向。 係。 咁所以咧，不如我哋先听听刘慧卿嘅讲法 先。好啊， 刘慧卿喺度噏乜春？ 而家好多人都喺度期待緊一個叫做後佔領時代啦。咁後佔領時代，我哋就成日講就係話，啲人就不如即係我哋呼籲多啲市民啦，去即係登記做選民啦咁樣樣。咁但係因為其實我哋自己本身呢個佔領期間啦，其實即係有啲佔領人士成日都希望就係話議會內外一齊抗爭啊、合作啊咁樣樣。咁但係拉布嘅時候咧，就似乎泛民咧就好似未盡力喎咁樣樣，會唔會擔心令到？啲市民失望，就算多咗一啲手头族都好，都唔知佢哋投乜嘢人呢？ 我相信手头族咧，佢系知道拣自己要拣嘅人嘅。 系， 我哋政党咧，亦都知道要做自己愿意做、希望做嘅嘢。 系， 咁所以咧喺议会系咪拉布，系咩情况，喺咩项目咧？我哋有我哋嘅选择，唔系话啊是但都去拉啊嗰啲。 系， 咁我哋希望市民亦都明白啦。即係喺議會裏面咧，其實市民最想見到嘅，

军法。 嗱，其实我哋真係好耐未做过四节嘅大军阀㗎啦，其实已经係。咁啊难得啦，即係其实今日即係已经係即係雨伞运动嘅最后一日啦。咁啊即係买大包都要啦，係咪即係咁多人拉咗即係我哋自己本身又即係係咪即係又唔係话出到好多力咁样。 同埋喺未来度做节目真係好惊㗎大佬。 係啊，真係老实讲啊。唉，不過你 突然之間呢個差佬即係上嚟我哋 studio 要拉人。 乜你知啦嗱你頭先講算帳，我第一樣嘢要算嘅就係即係嗰記者證嘅笑話。大佬呢、這個記者證嘅笑話就係、是、之前黃洋達就講嗰樣嘢嘛，係咪即係喺台長出咗事之後就係講喂屌喂，如果記者證啊都可以出事，我引幾百張啦，係咪喂，問題就係話你自己有一個記者證笑話，同埋就係你自己同呢個明報嘅記者你爆響口，就係、是、話你自己咩嘛、 嗯、 就係、是、話你自己本身有幾百個記者嘛， 二百個記者 又做新聞嘛，喂屌喂，你真係草木皆兵喎、啊，系嘛？你搞到真系即系真心做啲新媒体嘅记者咧，你都唔知点算、啊。同、 嗯、 埋你俾咗个波俾陈建峰喺度，即系入你啊嘛。你咩？陈建峰佢前日话你咩咧？ 分真假记者 系啦， 新媒体嘅记者其实系抗争者嚟嘅，你唔好搞乱咗啊！差佬唔该，你拉埋佢啊！ 咁扑街喎，真系。喂，你呢啲唔系类街坊系咩咧？ 但系谂下，我哋认认真真咁走去做新闻喎，大佬。 喂，问题就系话原本新媒体其实系一个叫做系对呢、這个喂系向呢个旧媒体 say no 嘅一个行动，系一个呢、這个咩嚟噶嘛？唔系即系你话俾人听，喂，你又做抗争，你又做新闻，即系话新媒体好捻唔 professional 啦，系咪啊？ 咪同埋你見到佢喺台長出事之前，佢亦都接受明報訪問，佢咁樣講噶，佢話：喂，當時旺角未清場，佢話旺角清場嗰陣時啊，喂，佢唔會做即係企喺行人路睇啲社民連行為啊嘛，佢係會攬住張記者證睇清場啊嘛。 係啊， 喂，咁即係咩意思啊？ 咪同埋佢嗰套嘢咧，即係我真係忠告大家啦，即係你信我又好，唔信又好啦，佢 from start to finish 由頭到尾。都系揾大家笨噶啦，勇武抗爭。喂，我點樣？點解你用頭盔搭呢個嘅盾牌？點解唔掟埋汽油彈啊？點解唔武裝自己啊？喂，你玩到去嗰個階段啊嘛？你唔係和平抗爭啦嘛？你唔係等住俾被捕啊嘛？ 嗯。 點解你唔做呢樣嘢啊？點解唔買軍火啊？黐線啊！簡直係冇組織、冇領導，個代表自己，而家咪咁咯。 系啊， 散晒咯，全部。 嗱，你头先讲个矛盾咧，就真系屌，真系好捻好笑。嗱，琴日你记唔记得澳洲仔讲嗰样嘢啊嘛？佢点样话，即系叫大家撤退个宣言系咩？就系、是、话啊，屌而家咧，即系差佬咧就出动咗蓝色部队啦，咁样样。 系啊。 喂， 咩叫蓝色部队啊？ 唔系，即系当日喺旺角嗰度，唔系啊，喺旺角嗰度啲机场特警出专门出警棍殴人嗰啲啊，讲紧。 屌你而家惊啊！ 喂，屌喂，你第一日 以武制暴嘛？ 喂，如果你要以武制暴嘅，你要知道就系话你系要够挥先至可以讲以武制暴啊嘛。喂，你都唔系人哋对手，你讲拳头你又唔够人抽，你点样以武制暴？你而家先知道。 喂，同埋因为嚟过咗呢两个月，喂热血不断咁样讲，喂要留有用之躯，不能够俾人拉。喂，你先搞到升级嗰一日，成班人系谂住点样咧？ 喂，呢套嘢。你啱講完啱啊，咪自相矛盾咯。 唔係啊， 一方面你又話以武制暴，一方面又話唔好俾人拉，咁你對抗定唔對抗啊？ 誒，佢對抗嘅方法非常之簡單，我呼機啊，然後擁嗰啲手無寸鐵，即係淨係著住短褲啊，孭住嗰啲咁嘅 Hello Kitty 背囊嗰啲女仔上去死咯。 咁我就唔會，我唔會咁你咁笨柒啦，大佬。喂，我去到我呼唔呼機啊好啊，阿哥，喂差佬殺得盛起嘅時候。你阿龙就戴住头盔加盾牌，佢本来想揼你，我企喺你隔篱，我咪俾佢打埋喺扑街。 哦、 我冇 full gear 嘅话，哦、喂咁，但系如果你嗰啲 full gear， 你又唔够差佬对抗，咁点解你唔学八九十年代南韩学生啊，掟汽油弹啊， 嗰啲自焚噶啦，大佬， 你起码都系烧下嗰啲差佬啊，大佬烧下对脚都好啊，大哥， 嗯， 系咪？有乜可能系咁搞法噶？你最后。佢做嘅方法係點咧？根本係打散咗我哋全個組織， 嗯、 打散咗全個運動。

系嘛？跟住真系出现大事嗱，即系讲翻我亲眼见到嘅就系、是，咪有一次嗰啲记者俾人驳穿头嘅， 系 跟住喂，黄杨达就真系坐咗喺即系汇丰出边，佢哋嗰个即系热血大台咁样，然后话喂，真系出咗事，跟住佢望一望，跟住又冇事发生咁样，喂，有事你讲勇武啊嘛，应该冲出去救记者啊嘛，有冇做到？ 冇啊， 咪咯， 即系好捻得人惊嘅屌， 唔系佢嗰套嘢，大家。即系翻屋企摺高枕头谂清楚，有冇抗争，冇退场，冇阶段性胜利， 全部都系自相矛盾嘅。 其实即系阿爷当权者咪最想系咁咯，因为点解咧？好啦，冇退场啦，搞到自己灰头土面啦，好似广东道咁啦。背后有人讲啦，收咗钱啦，系咪？屌我下次屌我哋花生台都百几个位啊，仆街！办完之后收钱啦，仆街！咁卵傻嘅，系广东道啫嘛。 咪你咪搞到今年广东道冇得庆祝圣诞咯？ 喂，呢啲唔系鬼系咩人啊？咪侧翼咯？ 因为你做嗰啲嘢你做唔到底啊嘛，你自己 promise 你自己啲支持者你都做唔到底啦。 冇开头又话嗌勇武，跟住又怕俾人拉，话唔好牺牲自己。喂，你讲乜嘢啊？ 即系自打嘴巴啊！屌你可以一个礼拜内。 喂，同埋最后啊，你上到去法庭嘅时候，人哋告你系阿修啊，告你袭警。 嗯。 你唔係非法集結，你唔係非法集會，幾樣税嗰、那個 criminal record 係， 喂嗰、那個係涉及刑事嘅部分啫，即係好似六四嗰陣時候咧，共產黨特登攞啲坦克出嚟等你燒啊！屌，佢嗰陣時候有句咩話話嗰班暴徒嘛，係會就係咩打砸搶燒啊嘛！屌，你咪中曬人哋啲計咯， 係 打爆玻璃， 警察都嘗試過 逼龍和道， 係啊， 喂。你根本係引緊當權者， 其實用 壓你啊嘛， 咁就算係就算係用爺撚嘅講法嚟講咧，即係其實呢個魔鬼的測試嚟啊嘛，佢係等，喂佢擺個坦克車喺度，即係其實係等住魔鬼，即係俾你嘅一個測試嚟啊嘛， 灌嘴條女，你想唔想？ 係嘛？即係咁樣樣啊嘛，喚起你心中的魔鬼啊嘛， 擺個電單車喺度，即係差佬嘅鐵馬喺度，你燒撚咗佢啊？你黐咗嘅你， 唔係同埋你見到你咁樣做係令到啲差佬大條道理咁，就係 你衝入去啲商鋪嗰度去爆人哋 啊！ 喂，你一定攞唔到群眾嘅支持啦！你個運動點會成功？唔好話國際社會啦，係咪？ 嗯， 大條道理啦，所以阿爺今次唔係好盡嘅咋，擺啲內鬼喺度嘅時候，喂，如果佢用我頭先嗰招，一擺嘅警車喺度，你包仔燒嘅車，或者推冧咗佢，啲群眾咪嚇到跑曬咯，係咪？跟住你衝入去啲鋪頭裏面啲金鋪啊、藥房啊，乜你本土派啊嘛，你反呢啲嘢噶嘛？屌，你同我賭，唔好話你偷啦，你賭亂咁啊，撲街啦！你都點搞啊？邊個會支持你啊？邊個會參與啊？邊個會同你再嚟下一次啊？咁咪搞彎曬。所以今次嘅運動，我覺得最大嘅總結，點解我要開多一節就係咧？呢啲咁樣嘅所謂本土派，其實都唔係本土，所謂嘅勇武派。所謂喺度批評左膠呢啲咪契弟咧，翻屋企瞓覺啦。 咪同埋要講， 你唔好阻住啦，你搞個另外一場啦，你咁勁，你搞個另外一場都彎咗啦，廣東道啊嘛，因為收咗錢嘛背後。我真係想講啊，我知道邊個俾添啊，屌你真係係咪啊？ 系得啦， 继续阿龙呢个， 唔系同埋想讲喺呢个运动，唔系喺呢个故事咧，就教训大家，即系千祈唔好跟车太贴。咁最勇武嗰两位咧，就已经成为咗共产党嘅尿壶啦。一个啊俾人告59条，另一个咧就真系出咗事，而家俾人拉 Q 咗，咁啊生死未卜吓。咁 一个飞捻咗去， 系啦，仲有一个飞咗去。 呢个咪精人出口，笨人出手咯。 喂，唔系、啊，最重要 一点，我阿爸都教我啦。均衡，你唔好咁撚笨柒先啦，次次都企自己最前面咁樣，係咪啊？唔好咁笨啦、 啊！所以今日就唔見到你啊！ 唔係，咁我老婆頂咗嘛，因為我要咁啊，每人交換一次啊！但 係呢個故事仲有一個教訓喎，喂，就係、是、話喂喺學生同埋熟女之間，梗係揀熟女啦。 啊，唉，好啦，今日差唔多啦，屌夠啦！ 差唔多啦、啊，其實我都冇乜準備嘅，飲、啊、大兩杯嘅啫。 唉、哎，好，下個禮拜翻， 下個禮拜翻嚟，拜拜， 拜拜。